无暇无尽好播音，圆圆近视萌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关注。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刘莎，和听众朋友们在这样的一个节目当中相聚，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书。那今天呢，为听众朋友们带来了两本啊，我应该这样说，是特别美好的、特别温暖的书。那这样的两本书呢，都是来自中国轻工业出版社的两本书，《美丽是心底的明媚》和《生活要有暖和光》。我们今天呢，还邀请到了中国轻工业出版社的一位编辑啊，也是这两本书的责编王巧丽，和听众朋友们聊聊这样的两本特别温暖、特别应该怎么说？特别温暖，让你会感觉到 正能量， 对，正能量的书。巧丽你好。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在这样的一个傍晚时光，这样的一个黄金时间与大家相会。我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的编辑王巧丽。 嗯，刚才呢我说到了，今天呢咱们要跟听众朋友们说两本书，这两本书啊它其实是一套的，而这一套到现在还没有出全，而这一套书都是一位著名作家的一套书，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巧丽先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吧，这三个问题啊，先来回答问题，有三个。 好，我先给大家分享一下书名吧。现在两本书名是确定的，一本是《美丽是心底的明媚》，一本是《生活要有暖和光》。不知道大家听了这两本书的书名之后，能不能猜到这个作者呢？这个作者就是我们重量级的一位，华语文坛的一位著名的女作家毕淑敏老师。 我们刚才是说到了这本书的作者，这第一个问题回答完了，接下来呢？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书的内容吧。 这是一套书，有三本。那么现在为什么我们在这一次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们只带来两本呢？说完这个问题以后再来说这书的内容好吗？ 好，是这样。其实我们这个书是分阶段来出的，这也是为了满足大家和读者朋友不同的需要吧。因为《美丽是心底的明媚》，它其实是给年轻的女孩子看的，应该这样准确的说，是给心里永远年轻的女孩子看的。生活要有暖和光呢，是女孩和外部世界的这样的一个对话。那我们即将出来的还有一本作品呢，是讨论女孩两性情感，关于家庭和两性情感的一些思考。所以呢，我们这三本书它是不同的阶段，然后我们现在呢推出来的是前两本，最后一本关于家庭的书呢，大概是要在一个月之后才推出的。 嗯，刚才已经是简单的说了这样的一套啊，三本书一个系列。那接下来就来说一说啊，这两本书的主要内容吧。 那个《美丽是心底的明媚》呢，它是给年轻的女孩子看的。这本书的内容呢，主要是针对比如说女孩你有一些困惑，有一些迷茫，有一些不确定，这时候呢生活中就需要一些正能量。所以大家从我们的这个书名也能看出来，其实大体上呢就是一个相由心生的感觉，就是你的美丽可以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还是你心里一定要明媚，这样才能滋生出来最美，就是最漂亮的自己吧。 嗯， 然后另外一本书呢，《生活要有暖和光》，是这样，因为是女孩和外部世界的一个对话，所以我们还是比较注重这种正能量的这样的一种传达，就是你要注重自己内心修炼的这个同时，还要和外部世界这样达成的一种和谐的状态。所以呢，就尽管外面它可能比如有一些虚伪的现象，有一些大家不理想的现象，大家会感到受欺骗啊，会觉得不真实啊，但是如果你要是觉得生活要有暖和光这样的话，自己的内心才会能量满满，然后对抗世界其他所有的外部你所有觉得不公平的这样的现象。 那我们就先从第一个阶段开始吧，就是做梦的女孩。 对 啊，选择的一本书《美丽是心底的明媚》。那么这本书当中啊，如果有听众朋友啊手里面有这本书，大家就可以呢从这一本书当中呢，它的一些标题就能有一些这样的感受，比如说吧，《美丽是心底的明媚》，小心你的容颜出卖了你啊，我很重要，请在阳光下宣布我很重要。还有呢，就是我们如何丢失了自我，请您从老板椅上站起来。还有姑娘，你最近还好吗？拔出你的心癌。还有就是姑娘，请与我同行，人为什么这么喜欢孤独。刚才呢，虽然巧丽说到了啊，这本书呢它是人生的一个阶段，可以说就是你还在憧憬爱情，你还在有美丽的梦想的时候，还没有成家之前啊。 对， 那么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些内容啊，集结在这本书当中呢？ 其实是这样，因为我们觉得年轻的女性其实现在外面的世界比较复杂嘛，大家都有很多的困惑，所以大家在观望外面的世界的同时，就往往忽略了自己的内心，对自己内心的一种烛照，所以大家会遇到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就像刚才刘莎说的，我们的书里面其实提到了特别多的姑娘啊这样的类似的这样的词语，其实就想给这些姑娘们也不能说是正确的指引吧，就是给大家一个方向，让大家试着往这个美丽和这个心灵明媚的这个方向来行走。 哎，刚才咱们说的啊，就是让这些年轻的女性啊试着往这些特别美丽的方向去行走。 对， 但是你觉得这样的一些比如说一些做法啊，如果真的实践起来，会能让姑娘更漂亮吗？ 其实我觉得这还是要怎么想，因为我们书里面有一篇最典型的文章，就是让女人丑陋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毕老师他和之前的一个朋友，他们其实是有很多年没有见面了。然后他再见到这位朋友的时候吓了一跳，因为这位朋友他原来是很容光焕发的，而是很美丽的一位女性，但他再见到这位朋友的时候，就发现他容颜大改，他吃惊，然后就问他这个女性朋友，他就说我的婚姻生活不太幸福，然后我跟丈夫跟小三儿就这些年不停的在折腾这个事儿，所以就是您看，所以这个其实容貌它还是会改变的，就你心理上是什么样子，可能对容貌还是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哎，所以就会有那样的一句话说叫相由心生。 对， 如果你是特别幸福的，你时时被幸福滋润的话，那么肯定咱们先不说你是不是这小眼睛变大眼睛了，你是不是单眼皮变双眼皮了，至少你的脸上你的气色会很好，会很红润的，然后呢也不会因为皱着眉头然后产生很多很多的皱纹。我觉得大家去想一想吧，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会说这个漂亮话谁都会说，但是这个漂亮话如果您真的进入到心里面了，真的去执行的话，可能会对您的这个容貌有一定的改变。 对，就是心在什么高度，美就在怎么什么样的层次。因为不可能每个女孩她都是外表漂亮的，但即使你有平凡的外表，但只要你心灵的美丽，也可以修炼你后天的容颜，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刚才呢我们还说到了啊，这个美丽是心底的明媚，它其实指引女孩啊应该怎么去做。那么巧丽，你是这本书的责编啊， 对， 你觉得啊，或者你个人感觉，一位还没有走进婚姻的女性，年轻女性，她应该怎么去憧憬自己的爱情，怎么去憧憬自己将来的生活呢？ 这大概就是我们第三本书其实要重点介绍的。然后没想到那个刘莎这么早就把问题给抛出来了。其实这个问题还是因人而异吧，因为我觉得在爱情里面还是冷暖自知，但是首先就像毕老师在文章里面说的，女孩还是要修炼好自己，比如说你要善良，然后你要跟别人的关系和谐，然后你要有勇气，这样的话你可能不断的调整自己的过程中，你也在不断的调整跟别人的关系，慢慢修正就自己的不足吧，然后和别人的关系也会越来越和谐，这样的话可能在爱情里面就会收获一个相对比较适度比较温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吧。 其实我觉得在《美丽是心底的明媚》当中，这本书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特色，就是会让你感觉到柔软。 对， 特别明显的 柔软， 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有光明，然后呢有希望，然后呢但是我觉得柔软还是这本书当中给所有的年轻女性的一个特别特别应该说特别特别明显的感觉。 因为我们书里面其实如果大家看到这本书的时候，你就可以分享到我们书里面有很多不同的鲜明的女性的这样的一些形象，比如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的有一位老教授，他看起来很古板，但是内心永远年轻，而且就是可能看起来对什么都很挑剔，但其实他是经历过一段刻骨铭心的这样的一种爱情。然后还有一个女捉捕手，这个女捉捕手她就是看起来很 弱小，但是她其实是非常有力量的，就这样的女性，鲜明的女性形象是非常多的，就是还是不能以貌取人，还是要走进她的心灵，可能才能看到这个人是什么样子。 嗯，而且我觉得这本书当中啊，有一些特别有趣的章节，比如说有一章就说的是飘扬的长发与人生的幸福。 对， 长发是女人的第三性征，有多少情侣就因为一头长发一见钟情。当然在文章当中也特别说了啊，没有一头长发的很多女性也是一见钟情的，但是呢，如果你有一头长发的话，就更容易一见钟情。别了，巧丽，快来把这样的一个章节，特别有趣的一个章节，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吧。嗯， 哦，是这样，就是这个章节其实还蛮有意思的，它会针对你的，比如说你五官的特征，或者是比如有一篇文章还那个叫我眉毛飞扬这样的这样文章，就它会涉及到你的眉毛呀、你的头发呀、你的五官啊、你要不要整容啊？其实这也是我们选取这些文章。文章的一个原因就是当下的很多女性她过度的关注到自己的某个细节了，比如说我可能觉得鼻子不太好看，我去弄一个鼻子，我觉得我这个嘴这儿不太和谐，我再去弄个嘴，这样其实每天都在想这些事情。但我们这些文章呢，就分享给大家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你不必纠结于这些细枝末节，还是说我们刚才的，你还是得修心，然后把那个心里面修炼好了，可能你的这些容颜它会随之改变的。然后你可能在这个上面你在适当的，比如说你做一些化妆啊，但是最好不要做这些人工的改变。 嗯， 对，然后可能就会有不同的，你自己可能就别人就会觉得你变了，你可能还没觉察到，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哎，一定要来说一下这个美丽是心底的明媚啊，这套毕淑敏的给女性的三本书啊，真的是做工非常精良。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还是那句话，大家如果拿到这本书啊，这套书的话，你就会发现在这本书目录的那一部分，不同的颜色其实代表不同的章节。 对，是这样的。 卸掉容妆，爱上最真实的自己，就是说自己怎么能够面对直面自己。当然你浓眉大眼小红嘴儿挺好看的，你要不是浓眉大眼，那其实你也应该爱上你自己，因为爱和爱自己和不爱自己应该是在你自己而言啊，跟容貌没有什么关系。 对， 就是不管你自己什么样子都爱上自己。 对， 然后呢下面这一章呢说的是你若不勇敢谁替你坚强，就是说爱自己还要用勇 敢 的心， 还得有内心戏。 对，接下来就说到了啊，你不能瞎爱自己，你不能这个瞎坚强，你要做到有教养，就是内心的一个修炼。 对女人的教养。 嗯，然后还有就是说到其实人有的时候最不了解的就是自己，所以就是你是你最熟悉的陌生人，这样的一共四章。 对， 嗯，那么我刚才呢只是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了四章的目录，那么是怎么安排这样四章的不同的内容，那么你们有没有一些什么小心机隐藏在这里面，乔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说美丽是心底的明媚，你要扣到美丽，然后还要扣到心理，所以是这样，慢慢的由外部走向内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你可以看到，比如一开始我说我的容貌怎么样，后来你会关注到我的心理怎么样，我的情绪怎么样，然后最后就是我跟别人的关系怎么样。 但是你有没有感觉，就是其实你们这一套书特别偏爱那些特别漂亮的人，比如像范冰冰这样的？ 也不是吧， 你老是在追求这个词儿，美丽美丽美丽是心底的明媚，那人家天生出来就是这样，不管心底明不明媚都是这样的呀。 可是美丽它有很多的理解呀，就像你可能看到一个普通人，你觉得他第一眼其实挺陌生的，但是就是你也觉得他很一般，但是你跟他打过很多次交道之后，你就会发现他越来越美丽。你没有这样的经历吗？ 我会有，但是我也会比较客观的知道这个人是因为他内心散发的那些东西让我觉得他特别有魅力。 对， 这个时候可能魅力放在他身上更加合适。但也有人他天生他就是美丽的，跟魅力无关，也有很多美丽的人没有魅力啊，我承认。但 都是有这样的， 对吧？哎，那你认为啊，毕淑敏毕老师他怎样看待美丽呢？是不是能够给毕老师的美丽下一个定义呢？ 我觉得这个定义我来下可能不是特别合适，但是我可以说一说我眼中的毕老师。 好啊，好啊。 对，因为我觉得毕老师真的是我见过的，基本上是所有女性里面非常有特点的，而且是比较美丽的一个人，就不是说她的外貌，就可以说她的外貌可能是不带那种多余的修饰，但是我觉得她整个的人呈现出来就是那种自带光环的形象。 那一定要问一个问题，你刚才说她有魅力，然后她有特点啊，这个魅力和美丽你已经解释过了，那这个特点是什么呢？ 它的特点就是你会觉得你跟他接触的过程中，他比较坚持独立的自我，同时呢，他还会兼顾到你的一些想法和情绪，就是说他在坚持自我的同时还能照顾到别人，我觉得这个其实还蛮不容易的。而且我们就短短的几次相处，他都每次都会感觉让你很舒服，就他的美丽是很舒服的那种感觉。 所以在这一本书当中啊，这个教养也是非常重要的，甚至这教养已经占到了一共四章嘛，占到了这个一章的环节当中。我觉得有的时候啊，他的一个人的一位作者的文字，其实从某一个角度就反映的是他的一个人。 对， 你们这本书其实是毕老师很多的文字当中啊，应该是集结成的一本书。那么能够找到他写的这么多关于教养的内容，其实也代表了他自己对于教养的一个重视程度。 对，因为我们做这个书真的还挺不容易的，大概可能历时了半年的时间吧。然后我和另外一个编辑从他的家里面搬回来大概能有100多本书，然后从这里面就开始找契合这个主题的文章，然后我们就挨个每篇文章都在筛选，然后一直把这些文章筛选出来。然后我和这个编辑也是，我们两个沟通的过程也是在说，特别希望能成为像毕老师那样的，就是以后像他那样的人，因为他就说话很慢，就是缓缓的那个语言中能透露出那种女性的力量，特别美。 我们刚才说到了这本书，那么是让大家从外到内，然后了解女性，也希望大家呢能够从外到内做一个有魅力的女性啊。那么这样的书，刚才小丽已经说到了啊，搬回了100多本书，然后你们挑的是吧？ 对，不是，我们是就挨个文章挑，然后因为我们这个主题和定位是先确定的，然后从这个定位开始找文章，往这个里面来填充。 那我算算啊，像这个《美丽是心底的明媚》这本书当中，应该也就有个30-40个小故事，对吧？小章节。 对，30多个故事，然后15篇心灵对话， 是吧？那如果要这样的话，那恐怕你们可能得挑10本书，才能挑出来一个章节的内容，是吧？ 差不多。所以也是历时半年的原因，真的是好久。然后去看毕老师，毕老师说，哎，怎么比你们后面的那个书都出来了，你们的书怎么还没出来？ 其实大家算算账就能明白，你看你们有100多本书，你们半年，其实一年才300多天，你们半年也就100多天，你们是以一天看一本书的速度，因为我做节目呢，我知道啊，一天看一本书已经是很精疲力尽了，因为不是一目10行，你是一目20行这样的速度，你才能把这个书都能够给翻完，然后了解一个大致的内容。如果这过程当中你会觉得哪些内容比较重要，可能你还往返的多看几遍，是不是？ 对，是。我刚才其实说到那个毕老师他特别美，还有个原因是因为那个我们这本书其实他也是给心里永远年轻的女孩看的，就不见得你年龄已经年轻了，因为那个我们觉得这个概念也好，或者是说这个词汇也好，其实是适用在各个阶段的女性身上都有。就像我前两天其实是看到瑞丽杂志的一本一个专访，她是一个著名的摄影师来专访白百合，就她觉得她白百合可能是她身上最珍贵的特质，就是她有女孩气。而且这个女孩气就可能她跟女人味儿是不同的，女人味儿你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你慢慢会有的，但女孩气不是的，就如果你在60岁还是能保存女孩气，你一定是美丽的。 我老有一个错觉，就是白百合和王珞丹我分不清楚，刚才在你说白百合的时候，我在想她跟王珞丹之间有什么区别。 那你可以细心的观察一下，我觉得她身上的女孩气可能更重一点。 哎，我觉得她们两个都有刚才你说那种 女孩气 的感觉。哎，那毕老师身上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种感受？ 对，所以你会觉得她自带光环，真的特别美丽，就在那儿发光。 好，回来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这美丽是心底的明媚。前面呢说到了2个章节，说到了怎么直面自己哈，然后还说到了就是你若不勇敢谁替你坚强。其实谈到了女性的坚强啊，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内容特别要给中国女性来看一看。你看如果我们大家多去西方走一走，我说的像欧美这样的一些国家，你会发现就是在那些地方生活的女性，她们可能比如自己独立生活，然后不需要男朋友照顾，然后呢是或者说自己作为单身母亲带着孩子生活，她们都觉得是她们人生当中很正常的一个道路，没有什么说哎呀我怎么这么倒霉呀，我怎么这么悲惨呢。但如果你要是在咱们就是如果大家在北京啊，或者说在一些比较比较发达的地，就是北京比中国比较发达地区，你会发现很多女孩都会说哎呀我男朋友或者我老公帮我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就是他们那种小鸟依人的感觉特别特别强。 尤其是和那些欧美地区的女性比较起来，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 对，我也有这样的感受。其实我个人觉得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结婚要小孩儿，因为我真的觉得就是女性她有孩子之后就坚强了很多。 我来看一看，你若不勇敢谁替你坚强，里面没说要小孩这个事儿。 对，所以还得关注我们的第三本书你广告做的 在这本书当然其实更多的说就是永远年轻的你就要瘦，还有女大学生与跑车富豪，还有女博士的不幸，以及为什么曾经爱人变路人啊，刚才也说到了拔出你的心癌，还有活着我们可以依傍谁，还有姑娘你为什么这么喜欢孤独，还有像什么样的人能坚持到最后还有把一件事情重复做6000遍就保证你都能做得非常好了。 对对， 哈， 这个肯定的。 还有越柔和越坚强，有的时候女性，我相信毕老师前面刚才你说到她是特别柔软的，特别有小女孩的这样的一种感受的人，但她 同时又很有力量。 对，哇，这是你修炼的方向是吗？ 对，当然。 那其实呢，不论是前面我们谈到的就是卸掉戎装爱上最真实的自己也好，还是说我们做到内心坚强，和教养来比较起来，教养是最不容易做到的。 对， 你有没有感觉？ 对， 有的人可能很有知识，然后就是学什么都学特别快，但是他没有教养。 对，是这样。我们其实里面有一篇文章也是，就是刚才刘莎也说到，叫那个姑娘，你为什么那么喜欢孤独？它其实就是一个很真实的案例，就是毕老师也是去电台录节目，然后就打车的时候跟一个女孩发生了一些碰撞，因为这个不是不能说碰撞，就是思想上的这种，因为他们两个同时都想坐这个车，然后是毕老师先坐到车里面的，然后这个女孩就跟司机说，说我给你多一倍的钱，然后你拉我。 这姑娘也太想打车了 对，然后最后那个毕老师就是说，他就跟司机说的意思就是大概这样，我也不可能多给你钱，但我是肯定是先到这儿的，然后他邀请那个姑娘一起与他同行，但那个姑娘说我拒绝这样，然后最后那司机做了一个选择，拉着毕老师到电台了，然后毕老师来电台第一件事情就把这个故事跟大家分享了。 这自带光环还能打着车呢，还是有很多好处的。 对，所以心里面明白还是挺重要的，会让司机选择你。 我们刚才说到了这本书当中呢还有最后一个章节，就是你是你最熟悉的陌生人。关于这样的一章啊，乔丽，我们剩下时间并不是很多了，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你认为哪些是要和大家一定要特别重点说的内容。这是最后一个章节了。 对，这章其实是这样，那个因为我们觉得女性除了她自己修心和美丽之外，她可能还要关注到和一些人的关系，所以我们选取了这个你是你最熟悉的陌生人这样的一章。然后在这里面其实我们也是应该说是别有用心吧，也选择了一些文章，比如说看着别人的眼睛，然后 看着别人的眼睛， 对，然后失去四肢的勇者，就是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通过就别人从别人的身上来更清楚的看到你自己，就从和别人相处啊，和从别人对你的一些反馈来更清楚的你意识到你自己的一些问题，或者是你自己的一些特征，然后你再从此来做一个思考。就是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这套书吧，因为我们这套书如果大家拿到的话，真的就像刘莎做的所说的，做的还真的是蛮用心的。 用心，非常用心。 谢谢刘莎，然后也谢谢大家吧，就能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跟大家分享这两本书。希望大家在永远在有暖和光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然后拥有自己美丽的明媚。 好，感谢乔丽的详细介绍，我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呢到这里就快要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 这世界唯一的你霸占了我所有表情，这是上天给我的奖励，在遥远星球的你用你最独特的频率告诉我世界美丽又干净，